当乔一帆上场后，也说着向前辈致敬、学习一类的陈词滥调时，微草的人更加茫然了。 这小子喜欢李轩啊？不知道啊。 众皆茫然，直至此时，他们才发现对于这个同队的后备新人，了解真的很少很少。他们不由地望向了高英杰。乔一帆和高英杰关系很好，这或许是他们唯一知道的乔一帆的情况，而这一点却还是因为高英杰的存在。高英杰此时的茫然却比这些前辈们还要多一些，因为他对乔一帆是了解的，结果却也想不通他为什么要挑战李轩。想起乔一帆最近总是很忙碌，而且经常独处，和自己的交流也不是很多，高英杰隐隐觉得发生了什么。场上，李轩也已经上台，王牌大神队长的身份，论气场那真是比乔一帆要强太多了。上场后也是一副爱惜后辈的模样，简单的说了两句后，两人便各自走向了比赛台。在旁人看来，这好像就是一场和第一阵势一样的比赛，然后微草的人却觉得这当中有些不同寻常，而叶修更是完全猜到了乔一帆的心思。只是唉，叶修又是轻叹了口气，不巧又被望向他的唐柔给看到，又叹气。唐柔心下也是有点嘀咕的，上一场比赛他就看到叶修有叹气，只是他没有看出那场比赛到底有什么值得叹息的地方。结果这一场又叹。乔一帆，唐柔当然认出这少年就是和他们一起的一寸灰，同队的时候他并没有避讳过自己的名字。那么叶修这一声叹息是说乔一帆赢不了吗？唐柔实在是个荣耀的新人，彻头彻尾的新人。陈果是知道全明星周末的所有比赛多少都是表演性质，尤其新秀挑战赛。不过这一点他倒是没想起向唐柔解释。唐柔倒是比较认真地看待这些比赛的。此时上场的多少是个自己认识的，那么心底倒是盼着这少年能赢。结果叶修这叹息让他也意识到自己的盼望恐怕会落空。赛场中，地图很快已经全息投影出来，而两人也已经选角、加点、选装备完毕，片刻后进入比赛场中。李轩选择的是鬼剑士，这一点没有任何人意外。乔一帆选择的同样是鬼剑士，一样没有人意外，除了微草的人。 这小子搞什么鬼啊？ 大家又纳闷上了。 这有点过分了。 微草的队员萧云说着。 还好没有人知道他其实不是玩鬼剑士的吧？ 女队员柳飞说。新秀挑战赛虽是以秀为主，但秀里也要体现出尊重。挑战大神，而后拿个根本不是自己的职业，这戏虐的可就有些过头了。在看到乔一帆也选择了一个鬼剑士后，连队长王杰西都是暗自皱了一下眉。不过柳飞说的却一点没错，除了他们微草的人，根本就没人知道乔一帆是一个使用刺客的选手，他们甚至连乔一帆是谁都不知道。场中比赛迅速开打，和一二场一样，双方同样是笔直地冲进了赛场的重中间。比赛的地图是一张废墟图，断墙残壁之类相当多，地形比较利用鬼阵发挥。在这种可遮挡自己身形的障碍后面，暗中丢下鬼阵，然后引得敌人进入结界，是阵鬼们很常用的一种手法。阵鬼对决很少有拼手速、拼操作的，大家比的通常是意识、判断，还有猥琐。 号称第一镇鬼的大神李轩，这些镇鬼所需要的素质自然都是一等一的。双方角色接近地图正中，却还远没有要到触身的时候，李轩的角色恰好一停。这一停正好是停在了乔一帆的鬼剑士可能的鬼阵范围之内，而后就地左跨了两步，恰好躲进了一边的断墙后边。席上观众总览全局，看得真切，但是看此时乔一帆的屏幕视角，李轩的角色已经身影不见。新秀挑战赛先一步采取行动的居然是这边大神级的人物。观众对此或许不太会以为然，但是职业选手们心里却清楚，通常情况下，慈爱的前辈高手们总会是让新人先折腾几下，然后再开始表现的。而李轩呢，却是抢先做出了动作。李轩也不想这样没风度，但是上一场微草的内战却是让他不得不小心提防起来。上一场比赛显然是真打，而微草的新秀连自家的队长都没有手下留情，如今这一场他又哪敢还把这当作是如同第一场那样的一场秀。虽然眼前这个新秀不像那个高英杰一样有天才之名，但是谁又知道这是不是微草的什么秘密武器，也许就是要借着这新秀挑战赛踩着自己一战成名呢。李轩的这些考虑也不能说他是疑神疑鬼，这确实是很有根据，很有道理。此时换作任何一个前辈高手来，恐怕都会和他一样的想法，只不过很多高手就算知道如此，恐怕也会后发制人，保持那种风度。李轩却是出于无奈，因为镇鬼这个职业的控场能力很强，一旦开场就落了下风，被对手抢控到了局面，那么想翻身可比其他职业要大得多。所以李轩也是不得不选择了先发制人，失了这开场一点点的风度，总比像王杰西一样被一个新秀给灭了的好。李轩的角色藏到了断墙之后，乔一帆的鬼剑也连忙停下了脚步，场面一度就这样停顿了下来。这种比意识和判断的对决，有时就是会这样稍显得枯燥，大家总是会不停地打断比赛，停下来猜测，来判断对方的意图。眼下这一场两人上来还没交手呢，就已经陷入了这样的局面。墙后李轩的角色一动未动，墙外乔一帆的角色走进了数步后蹲下了身子，继续缓缓行走。蹲下行走，移动速度更慢，但是却不会发出任何脚步声。当然，也是要看一下是什么地形环境的。不过在眼下这张图上，绝对是的。李轩的角色侧贴在墙上，看上去似乎就是在认真地想听到对方的脚步。两人之前一刻刚刚中断了比赛，而后的这种渐进，虽然对于观众来说都是真实的看在眼里，但是每个人的心却还都是揪起。眼瞅着乔一帆的角色步步逼近，众人都在猜测双方会如何打破这一僵持时，李轩的角色突然就从墙后翻跳了出来，就是那么大大咧咧的，看起来毫无防备的样子。乔一帆早想着这种可能，丢鬼阵需要释放，此时双方的距离可有些来不及。乔一帆毫不犹豫，李轩的角色翻出的一瞬，早已是一个鬼斩劈了过去。李轩这边呢，角色挥臂斩下，暗紫色的光芒一道，居然也是同样的一招鬼斩。同样的技能，同时出手，相撞之后，双方各吃伤害。本说不上谁优谁劣，但是眼下却是不同，两道刀锋般的紫芒闪下后，一道骤然间就已经消失，乔一帆的角色已经倒飞了出去，李轩的角色却是一个箭步冲上，反手一记月光斩，再将对手撩上了半空。 啊！ 所有人惊呼了一声，这一上来就被打出了浮空，这可着实有些不妙。而经验更加丰富的职业选手们此时却已经看出，李轩的鬼剑士并不是他专长的镇鬼，这场可自设角色的比赛他居然是搞了一个斩鬼上来。斩鬼，鬼剑士的另一种技能加点流派，在技能的取舍上以鬼剑士的斩技为主，鬼阵为辅。若论 PVE 的刷怪效率，镇鬼还要是强于斩鬼一筹的，但若说在竞技场上 PK， 就明显是斩鬼更能独当一面，尤其是一对一的 PK， 镇鬼是公认的弱势职业，哪怕是操纵第一镇鬼逢山鬼气的李轩，在联赛中那都是极少在单对单或是组队擂台赛中出场的。这已经不是什么技术层面的问题，是这个职业设定本身就不利于单挑，能入职业圈的那没有谁是可以随便任人欺凌的，所以即便是李轩这样的镇鬼达人也不敢轻易去碰这个钉子。但是新秀挑战赛毕竟是一场秀，胜负并不要紧，换作平时李轩必然就以他拿手的镇鬼出战，但是今天有了高英杰和王杰西那一战做铺垫后，李轩却是没敢再把这当成一场秀，而且更怀疑对方就是想引着他选了镇鬼，而后拿斩鬼来压制他。于是李轩索性也是技能加点，点出来了个斩鬼。然而乔一帆却确实是个镇鬼，这一点李轩在鬼斩的对劈中先一步击中对方时就已经知道了。这斩鬼和镇鬼除了在技能侧重上不同以外，各选的装备也有差异。斩鬼以斩击为主，都是瞬发技，所以在速度上追求的是攻击速度，而镇鬼是以使用鬼阵为主，都是吟唱技，所以在速度上追求的却是和法师一样的独条速度。两种鬼剑士装备各选了所需后，自然是一个攻速快，另一个吟唱快。现在对拼鬼斩，起手一样，当然是斩鬼速度占优，所以乔一帆的镇鬼才会先一步被击中。镇鬼比意识，比判断，比猥琐，乔一帆可说是一上来就被李轩这个镇鬼达人比下去了。这家伙干脆就是猥琐的没选镇鬼，而是搞了个斩鬼出来。一击命中，李轩心下虽已了然对方是个镇鬼，但这场比赛他早已不敢放松，更何况对于他而已，这鬼剑士的一些基本连招那已经是如同条件反射般的了。这一记鬼斩劈中后，之后接着一个月光斩，那几乎是没有经过什么思考的。乔一帆呢，研究了鬼剑士这职业这些日子，这点判断力也早已有了，中招的一瞬以致李轩竟然是搞了个斩鬼。乔一帆毕竟还是个新秀，很多地方的念头哪有那些个老鸟深刻，单纯的以为对方必定是用最拿手的镇鬼来对付自己这个新秀，这猛生生来了个斩鬼，瞬间就打乱了他的计划，一时间竟有点手足无措。这样的大舞台他也是第一次登上，心里本就是紧张得很，这猛然间发现事实与自己想象的超级不一样，刹那间就觉得脑海中嗡的一声，也是一片空白。月光斩、满月斩、鬼爪拿住、开刀阵、上挑、十字斩，再上月光斩。李轩这边已是娴熟无比的一套斩鬼连击，斩鬼以斩击为主，技能上却是会学一点其他几个剑士职业的技能，如剑客的上挑、狂剑士的十字斩之类。这低阶技能也不求有多大伤害，为的就是在连击的过程中能有个衔接，拖一拖技能冷却。连击的过程中，李轩也是小心谨慎， 这玩家不是小怪，可不是被浮空上天就只能被动挨打。尤其职业选手，对于如何从浮空中脱困，那都是有需要深入研究的。不过作为镇鬼，被浮空后有哪些手段可能使用，没有人比李轩更清楚了。他盯得很紧，对手的任何举动他都想好了应对之策。结果他这一番思虑算是白做了，被浮空的这对手还真像是小怪 NPC 一样任由宰割，半点反应也没，直至李轩完整地打完了这套连击。全场掌声爆发，这一长串的连击让观众是过足了眼瘾，但是职业选手们此时却是面面相觑。完整的在职业选手身上打完了一套连击，这种事情简直是闻所未闻。微草的这位新秀得是有多差呀，看起来被浮空后好像一点意识和举动都没有，这哪里像是个职业选手，就是个普通的荣耀玩家，被浮空后乱搓键盘那也会挣扎几下的吧。疑惑的，纳闷的，鄙夷的，各种目光都送给和微草战队这边的诸位。微草的选手们个个也是坐立不安，如梁芳这等性格比较火爆的已经跳了起来。 乔一帆这是搞什么名堂呢？这个打法也太丢人了吧。 新秀挑战赛固然是秀，固然没有新秀真想着打败前辈，但是跑上去当沙包，这确实是丢人过头了。 坐下。 梁芳这刚一发急，立刻就听到身后队长王杰西冷冰冰地说了句。梁芳一下子就没了声音，又是端正地坐回到了位置上，憋了一堆想说的话，却也没敢再开口。其他想说话的此时也是一片静悄悄。在他们想来，此时王杰西的心情必然也是很糟糕的。没有人比他们的队长更重视微草。乔一帆这一场比赛如果真就这么输了，那无疑是给微草抹了一把黑。外行们欢呼叫好，内行们纳闷不解。李轩不巧也是内行中的一位，此时一套连击打完，轻而易举的就要了对手半条命，结果弄得他自己又纳闷上了。他原以为对手会是像上一场的高英杰一样，是个有屠神能力的狠角，弄得他猥琐地搞了个斩鬼来小心戒备，却不想对方是个这么菜的角色，连破浮空这么基本的事儿都做不到。这么个菜的对手，他就是赢得再精彩也是胜之不武，结果他还偏偏上来就猥琐。此时的李轩肠子都悔青了，深刻怀疑这新秀是微草派出来专门给他抹黑泼粪，可是又想不出自己哪值得对方这么干，真是着实费解。李轩这会儿是尴尬上了，一时间也没上去追击。乔一帆的镇鬼吃最后一击被劈飞的一瞬，也终于是一个机灵醒转了过来，一个瘦身起来后就听着四下都是掌声，自己的生命已经去了一半，而对手远远地站着，似乎没有要来追击的意思。